抱负，人海不断铺满，却未见与你一般。等你重复的往返，唯恐走漏一眼，你便会人潮内消散。假使要相见，何必等半天？愿意亲近的脸，也渐觉模糊地改变。等一分钟，情形都更改；再等一分钟，和自尊比赛；再等多一刻。渐觉模糊地改